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从事航天产品零件加工，精度要控制在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也就是0.01毫米。这样的较量，他一干就是16年。针对航天领域异形件生产加工，他擅长短时间内拿出完善的工艺方案和航天产品零件的工装设计及制作，累计设计制作专用工装130多项，实现成果转化及推广23项，力求零缺陷，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作生命。他归纳形成独有的望闻问切之法，正是这份执着与信念让他成为单位中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他说，要用勤劳坚持换春华秋实，用手中的工作诠释工匠精神。他就是北京大工匠李明阳。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首席技师李明阳。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人物访谈。 李工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啊要从您手头的这个秘籍来说起。听说呢您有这个记录的习惯哈，然后大家把它称为您的秘籍，说是记录了您生产的每一件新产品加工的过程，比如说有这个详细的数据，还有注意的事项，并且还有一些独特的总结和归纳，可以说是宝典了。首先想跟您求证一下，真的有这样的秘籍吗？ 其实这个谈不上宝典秘籍啊，应该说是我从刚刚参加工作开始就有记录产品和记录心得的一个习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个记录本，第一记记录是记录的孔子的一句格言，就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是说为了更好的鞭策自己吧，在今后的岗位上能够学会自足与坚持啊，让自己不断的去进步，就是有这么一个初心吧。 嗯，就是从您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有这样的记录。 对，现在已经累计有4-5本了吧，我觉得字数应该在10万字左右了，应该差不多。 嗯，那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收获吧。 那么主要记录的是哪些内容呢？ 其实还是以一些加工产品加工完成之后的一些心得为主，因为我们航天产品种类特别的繁多，然后五花八门。刚开始记录也是没有什么头绪，后来慢慢的掌握好规律了，就是觉得没有把握的记录下来，通过后来的记录心得呢，再回过头来看，温故而知新的这个过程对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进步也是非常的快的。 那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已经16年了，您是否还记得就是您生产过多少这个新的零件新的产品？ 那我觉得最少也要500种以上了吧。有时候我现在拿起我那个第一本记录本的时候，一看过来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啊，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当初的产品现在好多都模糊了，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更新迭代的，是有这个状态的。 所以有了这个记录，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能够温故而知新哈。那是不是未来还会继续的记录下去？ 对，我会保持这个习惯的。 好的，那其实说到您现在的这个数控加工哈，尤其是用于航天领域的数控加工，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专业，然后接触的也是比较少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它主要是来做什么的？ 因为是这样，首先我们航天产品的产品品质，我觉得可以说得上是代表我们现在中国智能制造水平的前列，可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者和前行者。因为现在中国航天和航天制造在世界领域上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觉得这是离不开我们的基础的制造加工和我们在航天领域的数控加工技术。在我们内部通常有一句话，我们航天的所有的产品都是要上天的，所以我们对产品会有非常严格的质量把控。 这个严格要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我们产品的加工精度要求非常的高。 那您说的这个精度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精度我就这么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这个精度的精细的概念吧。 一般的单位都是以毫米为单位的，加工精度啊，一般都是在0.01到0.03毫米。比如说我们的一根头发丝0.08毫米，一张 A4 纸在0.08到0.09毫米。那么我们的产品加工精度一般在0.01到0.03的话，也就是头发丝的1/4或者是1/5这个概念。 嗯，对于精准度的要求非常高。 甚至有的产品它都需要进行镜面加工，在金属加工啊，金属材料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镜面加工的效果完成之后呢，如果表面没有灰尘的话，两个镜面加工的产品贴合在一起，它是完全是颜色合缝的，几乎是处于真空状态，轻易的是打不开的。 所以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对，是的，因为有句老话叫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我们这个角度上，可能差0.02，在几千公里以外就差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嗯，质量要求高，所以整个生产过程的管控是不是也非常的严格？ 对，我们在产品的质量管控过程当中啊，首先我们要设定非常严格的制造公差范围，还有加工要求。另外，我们在产品的加工生产工艺和加工工序上一定要做到非常的严谨，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首先不能生产不合格的产品，第二就是不能接受不合格的产品，第三就是更不能传递不合格的产品。 嗯，有这三不原则哈，作为一个把关的底线。嗯，我们再来说说您的这个成长的道路哈。2000年的夏天哈，面临着一个选择，到底是未来从事什么样的专业，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就读。我们知道呢，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实加工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业在那个时候并不太被看好。那为什么您当时还是报考了数控专业？ 是因为那个时候好多大工厂下岗潮，对吧？尤其是我们的传统加工行业又受到很大的一些冲击。我所以报考其实还是源于我父亲的一句话，因为我父亲就是一名老的机械铸造工，所以他一直给我们灌输的理念就是人还是要精通一门手艺的。当时数控加工算是作为传统的机械加工技术里面一种更新迭代的一门新的技术。 嗯，但是那个时候哈，对这个专业大家还是不太熟悉的。 对，其实是这样，因为好多人压根儿就不知道数控是什么，包括我刚刚开始报专业的时候，我只是按这个填的专业名称啊。当时我们学院在我们河北省保定市只录取2名统招毕业生，数控专业录取1名，计算机专业录取1名。所以当时在填完志愿之后，我还有点后悔，觉得为什么先填了数控，而没有先填计算机，因为当时计算机专业还是很热门的专业的。 是2000年左右互联网开始兴起。 对对。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您当时做的那个选择就是您内心最期盼的那样的一个声音。应该说录取还是非常顺利的。您是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院这个专业在河北保定是唯一录取的学生。那么录取之后哈，当时的您对于学校的生活和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有些什么样的设想和期待吗？ 因为我是从小就生长在河北省高碑店市啊，我们家就是华北平原的典型地貌，错落的村庄，村庄门口有各家各户的菜园子，然后村外边就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啊。当时对于内蒙古的憧憬就是我们大家印象里边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场景，可是一到了包头市我才知道包头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城市，就连包头市最大的一条大街都叫钢铁大街。所以我向往的那种校园生活其实还是那种慢节奏啊，有规律的呀，学习和生活状态。 嗯，那么真正的进入到学校开始学习之后，跟您的期待是否一样？ 真正进入校园之后跟我期待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首先我们学习内容专业课和文化课同步，这样呢我们既要有普通的一些文化知识，还要开始陆续接触一些比如说电器类呀、机械类呀、金属材料类呀，甚至包括一些工业设计类呀之类的相关的专业课程。而且随着慢慢对我们学校的了解吧，那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主要就是存在当时的就业压力，因为当时来讲大工厂正处于下岗潮，而且我们这个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呢还属于国防科工下属办学单位，所以很班里边很多的同学啊都是国防军工企业的定向招生，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就业压力的。而我作为统招生是不一样的，面临的社会就业啊，所以也是经常告诫自己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自己给自己一些压力。如果将来想得到好的就业机会，肯定就要付出比别人要多得多才行。 嗯，所以要把压力变成动力了。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学生啊，实习毕业的时候呢，会拿到中级工的职业资格。但是您当时入学的第二年就拿到了这个资格，之后呢还定了一个目标，毕业的时候要挑战高级工的职业资格。那么在您的这个专业领域，这个中级工和高级工它的区别有多大？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本学院的学生啊，考职业资格鉴定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记得我当时报中级工的时候，鉴定中心的老师问我是哪个毕业班的，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哎呀老师，我是数工二年级的学生。然后他一脸的惊讶，意思就是说你刚刚二年级来的，你过来捣什么乱呀、啊？我们这都是毕业班。所以当时啊，我就把我的一些状况和想法和他讲了。他听完之后啊，就特别的高兴啊，就觉得能有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啊，而且有想法的学生，肯定差不了。就是这样，我就报考了中级工，等到毕业的时候拿到了高级工。就像您刚才说的，中级工和高级工的区别，可以这么说吧，在2002年那时候啊，如果中级工称为是技能人才，高级工及以上的资格，当时被称为急缺的高技能人才，到了高级工这个门槛，就属于高技能人才的范畴之内了。 嗯。我听说当时就是参加高级工考试的都是老师，然后只有您一个学生，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动力还有底气？最后的考试结果如何？能考得过老师吗？ 其实要说这个动力和底气啊，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当时为了拿下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啊，我首先对我自己的专业课非常的苛刻的，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所谓的题库之说的，只能靠自己专业课知识的积累。而且我们数控专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相关的知识，机械类的也要学，电气类的也要学，计算机类的更不用说了，甚至液压类的专业英语等等吧，所以只能靠自己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当时吧，我就为了背这些理论知识啊，因为我们有那个实训大楼，我们去经常去人家实训大楼、实训工厂去蹭电。您也知道，学校里边定点它是关灯啊、激光啊，一直蹭到人家这个实训工厂下班为止。回到宿舍再继续复习，虽然那段时间很苦吧，但是特别的充实。而且这是理论，还有我们还要考实际操作嘛。而且当时高级工的实际操作非常的重要，占比分也很大。那时候我就自告奋勇去我们这个实训工厂，给人家免费当操作员。从一开始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把产品干坏了嘛。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轻车熟路，到最后实操考试的时候，我的理论成绩和实操成绩都在70分以上。我觉得这分数很高的了，因为60分属于及格分，合格。我那个证书上写的是良好，所以当时拿到了红色的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因为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所有的人都是蓝色的本本，我一个人是有蓝色的本本和红色本两个本本，就觉得特别的自豪啊，就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没有白白付出。 嗯，所以成为那一届学生当中唯一获得数控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学生之后，您就进入到了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来工作了。 当时我记得是整个机械工程系里边就招6个人，数控专业招2个人吧，好像。啊，我是其中之一，进去的。 天道酬勤，但是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特种机械研究所的这个工作，跟您在学校里的学习有哪些不一样吗？ 哎呀，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第一天下到我们研究所的单位的时候，我师傅带我生产的第一个是一个某个型号的法兰。法兰啊，其实就是像比如说窗户吧，窗户要有窗框和玻璃，对吧？我们在工业领域和机械领域通常把这个四周的窗称为法兰，就是说它的最基本的底框被称为法兰。而且我第一眼啊看到我们单位的设备的时候非常惊讶，我一看哇，怎么这么大的数控设备啊。 这个设备有多大？ 仅仅是工作台的工作行程就是10米，它整个全部下来的话将近30米左右吧，宽度得有8.5米到9米。因为我们学校的数控设备那一比起来简直就是袖珍一般的存在啊。我们学校的数控设备都是以教学为目的的这些中小设备，所以相差还是很大的。 所以当时适应了多长时间？ 大概1周吧，不到10天，因为他们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好，那我也听说啊，其实您的手头哈、至今为止保留着一份物件，就是一小块的废弃了的零件哈。 那么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废件？为什么要一直保留着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哎呀，一说到这个废件吧，它是一个环形槽的一个盖板，说是差一毫米啊，其实是半径方向上差一毫米，直径方向就差了两毫米了。现在我在看来啊，当时的那个是一个非常低层次的质量事故。当时由于我呀，把这个应该是用直径八毫米的加工刀具去加工这个密封槽，但是一不留神装了一把十毫米的刀具，所以程序一运行的时候啊，听声音第一时间就觉得肯定不对，再打开这个防护门一看，这个槽的加工范围应该是八点几毫米，就一下干成了十毫米，所以产品当时直接就报废了。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闯了大祸了，因为产品的超渣和产品的报废是两个概念。产品超渣啊还有可能修复，但是说产品报废，那就是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就彻底报废了，就是这个概念啊。 那么这样一次失手的经历哈，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您对这份工作是不是有了更新的认识了？ 对，因为那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闯祸。其实我还是要感谢我们的领导和我师傅的，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包容和机会。我们当时的老领导还一个劲儿安慰我说，没事小李，咱们只有不断的经过磨练啊，出错啊，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然后首先就是让我放下心理包袱嘛。因为如果在学校里边样件也好产品也好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再练，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容不得有一点失误。尤其是我们航天产品一直都是把质量视为我们的生命的，容不得一丝失误。所以后来我也是吃一堑长一智，除了自身工作当中非常的严谨之外啊，从我的技能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去充电。那时候我经常上夜班嘛，等上完夜班之后，晚上十二点以后车间里边都走没了，下班了，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在厂房里就有空闲的设备了，在那儿利用这个时间，利用这个设备边角余料啊，边角料啊，然后练技能，一次一次练习加工，练习编程。而且经常是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感觉就会做。比如说，有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手机模型，我就会觉得，哎，我自己在做一个手机模型。有时候看到一个五角星，三维的五角星，然后我就会用数控机床给它刻出来一个三维的五角星。就慢慢的，长久下来，也是在工作的成就感中啊，也找到了工作的乐趣。我觉得给我印象感触最深的就是我手中的工作重复的严谨、严谨再严谨。其实这就是一种从职业习惯到职业规范意识上的锻炼和成长。 从事航天产品零件加工，精度要控制在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也就是0.01毫米，这样的较量它一干就是16年。针对航天领域异形件生产加工，他擅长短时间内拿出完善的工艺方案和航天产品零件的工装设计及制作，累计设计制作专用工装130多项，实现成果转化及推广23项，力求零缺陷，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作生命。他归纳形成独有的望闻问切之法，正是这份执着与信念让他成为单位中最年轻的高级技师。他说，要用勤劳坚持换春华秋实，用手中的工作诠释工匠精神，他就是北京大工匠李明阳。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首席技师李明阳。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您有这个宝典秘籍，那除了记录数据和注意事项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您自己归纳的一些经验哈，那也被称为您独有的望闻问切之法。我们知道这个望闻问切一般是中医当中用的哈，那么您的这个行业里有哪些望闻问切的原则，您又是怎么来用好这些经验的？ 其实这个望闻问切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是中医的一些诊断方法。在我们的这个数控加工当中啊，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些原理来判断产品的加工性能，或者说是它的契约性能的一些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说的望，我会仔细的观察产品的这个加工表面，还有呢加工完之后碎削断面，这样我就能判断出我的这个程序给的参数是否合理。然后闻其实就是听嘛，对吧？然后就听这个金属刀具切削我们金属产品时候的这个声音是高是低，沉闷还是有一些啸叫。所以 有时候我现在一听这个器具的声音，我就觉得状态很稳，没问题，就会跟徒弟们就这么说啊。然后也是通过声音判断这个器具的状态好与不好，还有我们的刀具是否正常，参数是合理等等啊。问啊，就是我和徒弟之间的一些询问和叮嘱，尤其是在细节方面的一些交底啊，比如说设备里边的一些补偿数值啊，或者说偏移数值啊，你有没有过调整啊，或者说之前有没有改动过呀，这些细节问题，因为差一点的话可能产品状态就不一样了。这个切就是别人经常忽略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经常啊，我没事的时候我会从这个碎销的这个车里边啊，我没事我就会抓一把碎销出来啊，我就会看看这个，摸一下这个碎销它的薄厚，看一下它这个断层，我就能判断出金属的加工刀具它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进行，是不是有磨损等等。其实总体来说吧，还是各方面都要注意，尤其是细节方面，久而久之啊，然后我慢慢就会对树木加工确实有一种直觉吧，或者是感觉吧。有时候我会离这个设备大老远，不经意间有一听，我就能知道这个设备加工状态肯定不对，赶紧就过去会跟操作员说，你这个状态不对，赶紧停下来，肯定能发现问题或发现隐患，是这样的。 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长期的经验的积累哈。那我也看到有一个说法哈，说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你们都是在和 0.01 毫米的公差来进行较量。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保证100%的这个精确度？ 其实刚刚我也普及了哈，就是咱们头发丝大概是 0.08，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公差范围确实经常控制在 0.01 到 0.03 这个范围之内的啊。只要是超出范围就属于超差甚至是报废，因为我们常年纹产品的这个性价比是很贵的，很高的，超了之后就完了，它这个价值来讲是很高的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出现一丝的超差现象。再回想当时我那个产品一下超了一毫米，就是报废中的报废。所以我们行业里边经常会说到一个零和一的对比，这就像我们计算机里边啊，一就是有效，零就是无效，就是这个产品要么你就是合格的，要么你就是不合格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说差不多呀大概齐呀，没有这种概念，不可能有模糊的说法一说。所以我们这行间产品追求的性能就是一，就是必须是有效，必须是合格，然后这个质量归零。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归零，零的质量事故就是这样，就要说保证100%的细心还有精确度。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我们自身啊，对岗位对工作的态度。因为即使你技能水平你再高，你也会有失误失手的时候，但是要是从工作态度上来讲，就是说我热爱我的工作，那么我就要对我的工作有足够的重视，足够的负责才对。这也是每天我们一些组员们来的时候，我给他们开班前会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去他们嘱咐，首先两点，第一是安全，我们人身的安全，第二就一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干的时候一定要走心。其实这也是自我的一种肯定和认可吧。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是需要自信的，我们新来的我的都是这种，其实我也是从那个阶段成长起来，只有对自己的工作有足够的自信，这样工作开展起来才特别的稳。那这个自信来源于哪？工作态度、技能水平，来源于我丰富的多年的工作经验，这几种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咱们不能冲动的时候没事儿我就干了，其实这个事儿多了可能他注意不到，一干就出事儿。 嗯，是的，只有每一次都注重这个高质量，以后的操作才能是越来越稳。那听您的同事说呢，您是非常擅长在短时间内拿出这个完善的工艺方案哈。那您觉得哈，哪一次或者哪几次的工艺方案所花费的时间比您预想的还要短，然后怎么做到这个又快又好的？ 要说这个工艺方案啊，比较专业的东西叫工艺方案。说直白点呢，就是一个产品拿到手之后，图纸和毛坯料，我怎么把它从 ABCD 的这个顺序给它干到一个完全的成品，这个过程就叫工艺方案。然后制定这个工艺方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北京市大工匠实操挑战赛，那次挑战赛包括种子选手和挑战者在内啊，只有我和一名种子选手最终啊完成了全部的加工内容。但是我是非常有自信的啊，因为我采取的工艺方案和工艺方法和他们所有的人都不一样，那几位用的几乎都是相同的工艺方案啊。但是在当时比完赛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去食堂的这个路上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当我听了他们这工艺方案之后，我内心里可是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因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可能你们方法估计行不通，既不能保证产品的单件的精度，也不能保证两个赛件的配合精度，因为 A 件 B 件干完之后要严丝合缝的给它配出来，到最后装配过程中啊完全撞击，包括另外那个做完了就硬生生的把两个配件塞进去然后就拆不下来了。其实道理啊说穿了非常简单，打个比方吧，假如我们都在用斧头砍一棵不太高的树桩，就像咱们砍树一样都是横着砍把这个树桩砍倒，而我呢是竖着砍，就像劈柴一样一条一条的把它砍掉，所以我用的每一分力都是从上到下都是均匀的。左右砍对于咱们人体来讲是非常累耗，但是上下砍状态是不一样的，拿捏的准，所以这样既稳定又省刀啊。所以最终我这个赛件是提前了10分钟完成，而且我自己测的所有的精度都是合格的，最后比赛样件的装配效果和装配精度第三方检验完全都是合格的，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创新就是在紧急的状况下急中生智，有的时候就是有压力才能有创新。刚刚您讲的那个是比赛哈，那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这种遇到任务特别紧急的情况？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特别深刻的记忆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一个某型号产品的产品 A 的加工，因为当时产品就等着要，就要求我们在2周之内完成1800件的加工数量。这如果要按照我们之前这种传统的，比如说3轴啊、数控机床加工啊，每一件产品都特别的麻烦，每一件产品都最少要9个程序、7次装卡啊，而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这么多的数量，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所以呢，只能另辟蹊径。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一些多轴数控设备嘛，我就采用了我们这个多轴的联动加工来代替我们原先的3轴加工啊，因为我们这个多轴设备规格非常的大，就像我刚说的几米啊，然后这个产品特别小，所以我就又通过采用什么呢，俄罗斯套娃，大的套小的，通过这个原理，对，把原来的这个装卡次数就由原来的7次减少到了3次。首先解决了产品的装卡，第二呢又把它的程序缩短，从9个吧缩短到了3个，这样加工效率就非常的高了，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流水加工工部再给分散，最后就是保证了我们的任务的节点吧。这个慢慢也让我尝到了啊我们这个多轴加工技术的这个技术甜头。 所以在工作当中的这些难关，包括面临的这些压力，反而是创新的沃土，不断的创新应该是您工作的一个常态了。那您怎么理解您所在行业的创新探索之路？ 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制造概念啊，我觉得从发展理念上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概念就是要从传统的制造到智能制造，最后再到柔性制造。比如说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那里边全部都是机械人，人工操作非常的少，那就叫做柔性制造系统，就是它的这个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然后我们要从这种单一制造再到这种多元化的制造，我觉得这也算我们要探索创新的要走的路。因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不会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中国的，它有自己的这个技术封锁啊，所以只能靠我们自己一次次的摸索尝试，然后再慢慢的积累，然后再转化，这是没有一点的捷径可言的。 嗯，在这个行业已经16年了，技术也精湛了，名气也有了。哎，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其他的单位或者是行业向您抛过橄榄枝？ 有啊，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了。2012年，当时我是拿到了咱们第3届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加工中心的第3名，也就过了半个月，当时就有猎头公司啊主动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当时他们想把我到美国的一个外企去担任技术支持，那时候年薪他说答应在15到20万，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薪资水平还是挺诱人的，但是当时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吧，单位把我培养起来，给了我这么大的舞台和平台，我又拿到了优秀的成绩，我觉得第一件事应该是感恩而不是跳槽，所以后来我还是拒绝了。 我也听说您曾经的同学大部分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然后呢，现在您被同学们叫做是职业守床人。那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守在数控机床这个领域的？ 要说坚守这个岗位十几年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一种内心的执念，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种执念。另外我也没有忘我当年能够从一名普通的统招生进入到我们的航天系统做一名航天人的这种初衷，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 那么您在机床边一站哈，就是16年，针对航天领域翼型舰的生产特点呢，我们看到说，您设计制作工装有130多项，累计实现了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有23项，那可以说是亲历并且见证了航天领域翼型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在您看来，就是这些年这个行业经历了怎样的突破？然后对于行业的未来的发展哈，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与期待呢？ 我觉得。我从事这份职业最重要的两点，第一就是业务专精，第二就是传承。专精就是要求我们将工作做到极致，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航天人对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吧，还有我们工作的一种责任担当。其实在这个行业需要有一批我们这种钻牛角尖的人的。第二个传承，我觉得从我师父带我们到我再带徒弟啊，这一路走下来，我觉得就是想把这份技术吧传递下去，把我们的这种职业精神传承下来。因为我师父郑宝义80年就参加工作了，从我师父带我再到我的如今我们两代人吧，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所航天制造的这种艰辛的路程。这一路上真的是兢兢业业，爬坡过坎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啊，我能够坚持下去的同时，也希望我今后的徒弟们也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能够传承下去。这就是我觉得我的初衷。 好，那么在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的评选当中呢，您是以终极挑战者的身份参赛的，完成了上百项指标的操作，取得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也荣获了第二届北京大工匠。我也看到哈，在获奖之后呢，您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的是用勤劳坚持换春花秋实，用手中的工作诠释工匠精神。那么您怎么理解大工匠以及工匠精神？ 对，就跟您刚说的那句勤劳坚持换春花秋实，其实就是我的匠人匠女嘛。如果说工匠的话，我觉得在我看来啊，要把工匠两个字拆开来看。首先什么叫工啊，我觉得专精技术就称得上是工啊，你的技能水平非常的高。对我本人来讲啊，我从来没有过侥幸心理和走捷径的方法，一直都是工作能力和产品质量当做自己的荣誉甚至是生命来看待。所以我觉得这种坚持也让我成为我们所里边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和首席技师，但这也仅仅是啊算得上优秀的技能工人。那什么是匠呢？我觉得就是把这种传承技艺和传承职业精神，就刚刚我提到的这份责任和担当才称得上是匠啊，就是能够把我们这些年来所掌握的技术也好，心得也好，职业道德也好，传授给我们后来人，把这种立足和低头做事的这种氛围感染到我们周边甚至更多的人，去为我们国家，去为我们民族，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创造一些实实在在的价值。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让工作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种修行。我觉得这就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所在。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工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您的故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